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2005年春节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过重新整理的新版评剧《夺印》。 你跟我们陈家门楼一年多了，今天我把你这么一交，你呀、可就落到胡素芳的手里去了。胡素芳，胡素芳，提起了胡素芳，恨得我这牙根拔掌长，幸福地派他来管。我大帮的欺负老娘，俗话说鱼儿急了要抓网，狗打尽要跳墙，姓何的把我们脖杆儿掐得紧，我恨我恨我不得。 把这顶帽子往胡素芳脑袋上这么一扣， 好主意！哎，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好，藏哪儿啊？ 哎，藏洞后头。 走， 洞后头。 开门，开门呐！到后窗我看看去。 哎，看着点。 开门！ 哎！ 二厅的敲门门声不停， 心我心要紧啊，对头星，我的身旁的蛟龙石呀，两腿发抖四摇铃，哎呦，剩下牙齿我得直打颤，心高音要正经， 开门呐、啊， 是谁呢？原来是我们那个瘸子， 可不他， 哎，他来干什么来了？ 放心，咱们俩呗。 这个 开门。 干什么来了？吓我这一跳！ 刚才我在有台家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那可就糟了。 那可怎么办呢？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们看。 火 先烧了仓库，再烧了账目，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这叫借刀杀人。 好，不好了，胡素芳来了， 好， 快走，快走， 他们又偷盗种呢，门锁着，可屋里点着灯，我可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大婶儿，大婶儿，啊！莫非他们要烧仓库？啊！ 满屋的烟雾浓，账本被烧坏呀，粮食被火焚。 你还不得找 别老这个队长太太队长太太挂嘴里头，我是大队干部，得遵守制度。 制度制度，就你遵守制度啊？自打你当了这个大队长啊，咱家净跟着吃亏了。你看看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你瞧瞧，都瘦了。干脆呀，这大队长啊，咱别干了。 我这个大队长是没法干了啊！你说在外边吧，群众对我有意见，开会点名批评我，回到家你跟我还这样，我没法干了。我跟你说，这怎么干的这？ 我在外边受着这气，为了你还当我的家，我可受不了这个。 你说我在外边这样，回家你跟我这样，我怎么干的？我没法干了。我跟你说，我没法。 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了，这个大队委呀，我也不想当了。这个是我的辞职报告信。 啊， 你个缺大爷，咱们这儿这干部本来就缺，您在一撂挑子，上我一人怎么办呢？这个啊，有什么话您说。 好吧，让我干也行。你们队里的事要公事公办。 有什么话说。 胡素芳偷稻种的事，你们要迅速处理才是啊！ 是啊，你们得管一管呢。 行，今天晚上开个队委会，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您说呢？ 既然这样，好吧，那我就先把它收下去啊。我就回去了。 薛大爷，薛大爷，您还没吃饭呢吧？我给您做饭去。广西，你也别走了啊，今儿在家吃饭。 算了， 大爷， 回去吧。 你就别客气了。在这吃饭，吃完饭咱们爷俩还得聊聊呢。哎，坐这儿啊！哎，有什么问题啊？你这提出来。 大队长啊， 哎， 咱们队里的鸭食没了 哦， 我想叫有才到公社去买趟鸭食去。 嗯，行，什么时候去啊？ 明天一早去，天黑以前赶回来。 行，广西啊，跟有才说，让他买船鸭食去啊。 大队长啊，我看这事儿啊，还是等何书记回来跟他商量再说吧，不然。人家又有意见了。 什么？那我这个大队长这点主都做不了啊！ 哎呀，还是去一趟吧。这个副业归我管，要不然对我也有意见啦。 那行，那我就去一趟。徐大爷，您别走啊，广西， 哎， 等着我啊！ 哎， 您瞧我这大队长当的， 过来，到有才家把有才给我找来。 哎， 等一等。你就说大队长找他， 哎， 把他们家的斧头给我拿来。 这斧头干什么呀？ 这个你不用管，去吧。有了陈广清这把大红伞，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明天一早，我把稻种往湖里这么一沉。姓何的，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你也不知道稻种是我们偷的。我让你搞不好生产搞不好，想夺走小陈庄的印把子，是比登天还难。 大队长，陈大爷，您在呢？哎，来坐。 啊，队长找我，队长不在家。 哎，有台坐。 队长不在，那有 啊，有台呀，来，坐。有才， 哎，坐， 有才呀， 坐， 你知道今天我找你来有什么事情吗？ 队长说让我上公社买船鸭食去。 买鸭食 啊？ 有才呀，我问问你，我们的事情你跟他们说过没有？ 没有啊。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陈家的人，有骨头。 队长不在家，您还有事吗？ 有才，我找你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儿？ 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以后，对你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对我？ 前几天你运走的那船稻种子 运回来， 明天一早把它沉到湖里去。 什么？沉到湖里？我不去。 你不去？这可是大队长的命令，你敢反对领导？ 不是，我是说那么好的粮食沉到湖里，秋后大伙儿吃什么呀？ 哎呀，有我在还怕没有粮食吃吗？ 这 有才，我 姓何的 啊， 我有才、啊、你要知道走了姓何的可走不了你陈有才，你可是拉家带口有妻儿老小的人。鸡叫三遍，在黑鱼嘴等我。 黑鱼嘴， 去吧，准备准备去，快去。 有才，啊，我去找你，说你出来了。 哎呀，何书记来了啊！我想叫有才到公社去买趟鸭食去。 买鸭食 啊？是啊。 什么时候去啊？ 明天一早去，天黑以前赶回来。有才呀，快去准备准备吧，快去啊！ 有才，你先等一会儿，你先去吧。 好好好。你们谈啊，你们谈。 谁大爷？谁大爷？谁大爷？ 认错人了吧你？ 啊，何支书，您吃点饭吧。 不，我吃过了。 啊，光听了。你们坐着啊。 好， 坐着。 有才，来坐吧。 不，您坐吧。 坐吧，有才，来。 坐。 有才。病好一点吗？ 吃了两副汤药好多了。 家里边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哦，没有了。 有困难就跟我说。 真没有。 什么是自毁自恨害自伤？ 人，咱们都是穷苦汉，咱们都是自己人，自己人有错处不要害怕，天大的事情我看成，有什么 我落后，村里人看不起我，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 有才，知道落后就是进步的开始啊！以后有困难就找我，我希望你和我做个知心朋友。 什么？跟我做个知心朋友？ 对， 我不配。 哎，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 有才，你说这话就贱卖。我听说你夜里咳嗽的睡不着觉，这怎么能行啊？来，这是我从城里给你带了一瓶咳嗽药，你先吃着看吧。 不不不，这我不能要。 拿着吧，拿着吧。有才，我见你眉头紧皱，心事重，如今我却是泪如虎首上涌，雄心在。 人穷志不穷， 人穷志不穷啊， 志不能穷，可我比不了你。 你又来了，你 来。 有才买船压石去，我可跟你说了啊，有才啊， 这个队里没鸭食了，上公社买串鸭食去，今天晚上走，明儿一早赶回来啊。 今天晚上？ 哎呀呀，我知道你有病，这是个紧急任务，先把它完成了吧。 可是队长啊，哎，我们家 行了，我对你最了解，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我们还有事儿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有才，你放心，只要你听党的话，就是有天大的困难，党也会帮助你的。这样吧，明天我也准备到公社去一趟，咱俩一块儿走，路上咱俩好好聊聊。 您也去？ 我也去。你到黑鱼嘴等我吧。 黑鱼嘴？ 对。 有才啊， 先回去 收拾收拾，赶紧走吧。 啊 去吧。 有才啊，天不早了，咱一块儿走，一块儿走。 对对， 走走 走 走 吧。 啊， 真是个落后分子啊。哎，老何，我找你有话说。 说吧。 关于这个胡素芳偷盗粮种的事儿，群众有意见啊，这是意见书，不到现在不处理，这怎么回事？这个 广清啊， 啊， 我找你正是为谈这个事儿。你说粮种到底是谁偷的？ 这还用问？胡素芳呗。 广清，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是胡素芳同志干，他为什么要奋不顾身的去扑火保留账本啊？ 他那是故弄玄虚，掩人耳目，他那是堵着耳朵偷灵的，村里的人谁不知道是他干的呀？ 我看故弄玄虚掩人耳目的不是胡素芳同志， 那还有谁呀？ 是陈家门楼。 陈家门楼？ 对，就是陈家门楼。 你这样无缘无故的冤枉人，我不同意。 广清，你好好想一想，陈家门楼都是些什么人？难道你对他们一点儿都不怀疑吗？他们为什么拿着账本迟迟不交出来？他们为什么约胡素芳同志晚上去结账？屋里点着灯，门上了锁，外面撒了很多粮食，他们想放火烧账。他们想胡素芳同志是共产党员，不能见火不救，他们就设计陷害胡素芳。难道你连这点儿都没看出来吗？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你这只是猜测，不是事实。 对， 哎， 你倒是不猜测呢，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胡素芳干的呢？难怪群众们都说你跟陈家门楼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 什么？我跟陈家门楼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 对，你跟陈家门楼就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平常你对他们言听计从，金钱不分，吃喝往来，对胡素芳呢却视为仇敌，你的政治觉悟都到哪儿去了？ 你说我立场有问题？ 对，你的立场就是有问题。 你啊，不错，以前他们是有问题，可如今呢，人家是一心一意跟着党走的人。 广清，你说他们一心跟着党走，我看是恶运先来加风头，小恩小惠将你哄，背地里做尽了坏事情。 陈广清对自己还有私心，没做过对不起党的坏事情。我是本乡本土人，村里的情况你不得清。 当军心，靠了你他们才能当官兵，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陈庄，一兵八字早已不在人民的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一生春之中，对了你今去世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也许是你不高兴，广庆啊被打被通知我是一片真心啊。 好好的想一想吧。 对，我是得好好想一想，也许是我错了， 那也没准是你错了呢，这个事儿啊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 好，只要你承认想就好啊。 喂，陈书记，我看你陈广旭鬼鬼祟祟的从陈有才他们家出来，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有问题？ 啊，大嫂，有什么话就说吧。 何书记，今天有才回来就心神不定的，披着衣服就往外走，我问他去哪儿，他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何书记，这里边一定有鬼。 大嫂，有才的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吧。你先回去。王玉，你马上组织民兵，乘一条船到黑嘴等我，我马上就到。 好。 王清啊，你冷静的考虑考虑。我有事先走了。 我的立场有问题了，我立场又有问题了。 广庆，你怎么还不睡？ 睡觉睡觉，我也得睡得着啊。我 哟，你看看我才买的煤油这么会儿就让你给我点没了，真是 不行，我得上黑鱼嘴看看去。 哎这 哎呀，你撒手吧你。 好景不长，心头打地是两年三刀，可完进京城后明察暗访，抓住我有破绽不可轻饶，烧仓库围城攻反龙马脚，恨之恨陈友才两年冬了，倘若是他把实话说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夜间一回把有才 走。 他奔阎王张壁的把吊悬，别一死娘疯癫，投湖自尽，命丧神坛，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仍然给他使船，当牛当马的把活干，我受了些个气，我也受了些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第二十想到一声霹雷惊了天，解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一家个保暖呐，干活心喜欢，不想拼 放以后，斗倒了地主，分了房子，分了地，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我的生活一天强似一天呢。我记得那年送公粮的时候，那个陈瘸子押船运粮，中途路上好酒好菜，把我灌了个醺醺醉，他偷了公粮三担多呀。当我发现以后，他给了我五斗米十块钱，我不要。可是他在小陈庄上有权有势，我一家老小捏在他的手心里，我怕他给我小鞋穿呐。无奈我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偷梁盗种，我就像一条毛驴牵在他的手里，做了亏心事六神全不安，半夜里做噩梦，轻而不敢，得了一场重伤寒，险些丧黄泉，何书记来探病，难把实话谈，陈瘸子的手段狠，跟会计有勾连，他们是一帮张大圈，小陈庄上一手遮天，今晚对我到处看，沉默了道主会吊船，我若依他把坏事干，犯罪一定坐牢监，我若不从他的愿，这个瘸子的阎王不能宽，前有罪后有险，真是进退两为难，千不愿来万不愿，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坑了公社害了自己，落得一家不团圆，对不起素芳姑娘把你送，对不起何书记一片的好心田，对不起你，对不起天，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陈家辈辈终成庄稼汉，为什么陈有才我变了一副黑心肝，鬼门关上无活路，我若沉默了他好似坠落万丈深。 害了自己，再害别人，我不能再和他们走下去了。我要把这船道中撑回去。 哎，大叔啊，不舒服了，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就好了。 有才，咱们可是患难与共，有福同享啊。 薛大爷，当初是您用酒把我灌了个够，那是我思想糊涂，才做了那件昧心的事儿。到如今我求求你，求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家老小一条活路吧。 有才，何文进布下了天罗地网，吴素芳查粮仓，秦明留这粮食若是落在他们手，怕只怕咱三人性命全丢。 为什么活路不走，走死路马到悬崖也要回头，倒不如还粮中坦白自首。求书记和乡亲把咱宽留。 胡总，今天你怕这船道中沉入湖底，咱们万事皆休，不然的话， 王熙有才，再替我们干这一次，以后不找你了， 一次也不干了。 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不， 住手！ 好，王熙，打得好，把他拖到船上去，等姓何的来了，让他们三个人同去游龙宫。 快去！ 哎呀，妖怪！妖怪！妖怪！ 好啊， 船上有人了， 这可真是强盗碰上打劫的啦！什么人？ 我。 你是谁？ 何文进 啊！ 陈静怡，你干的好事！ 我他妈跟你拼了！ 有才， 王熙，怎么了这是？王熙，哎呀，王熙，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贪图小便宜，上了坏人大当了 啊！ 老何呀，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王熙，哎，你的问题组织上会做处理的。 哎哎， 有才，你做的对呀。何书记， 乡亲们，咱们的道中有的是啊，湖边上装满一船。陈家门楼的地窖里还有3000多斤呢！ 陈 景音， 偷盗粮种，烧毁粮库，杀人害命，你是现行的八个命，带下去。乡亲们，我们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把红旗永远插在我们小陈上。 听众朋友，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夺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参赃官啊，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去幸福谁满金山 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草神机寥寥，心中思谁谁thank you. 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我唱 是爹爹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害才不痛，坚持很多十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啥人吧，我爹爹当上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战前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Thank you.